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在广播中和大家探讨情感、婚姻、恋爱、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的内容，有一些情感的困惑问题，有一些关于情感的纠结，想参与这样一档广播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也可以找到其他的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有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把你想和我们说的这些情感的困惑问题留给我们。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我们节目中都会有嘉宾和我一起和大家来探讨这些情感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啊，这个有人会说哈，细节会成就爱情哈。有朋友会说这个日子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觉得热情啊、感动啊，可能在一起呢都会被冲淡，有的时候甚至可能都忘了当时在一起的那个初心了。但是生活中会有一些细节是不会骗人的，比如说我们对对方那些点点滴滴的体贴关心，那么对方加班回来晚了，我们这个为他热了一碗饭那么刮风下雨了，我们心头会惦记，诶，今天早上出门他带伞了吗？恋人在一起也是如此哈，有很多人会抱怨说，就是因为他在细节上不够关心我，他这个人忽略一些特别小的小事儿，我就觉得他不够爱我了。那么有一些人也会说爱情是有大的方向的，那些细节真的是那么重要吗？那韩老师，您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哈，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您觉得这个细节在爱情当中，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多多的用一点心？ 那么这个细节的确是很重要，因为在心理学上在这个方面有证明。比较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有一本书就叫他一本书的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章节就叫过失心理学。 嗯， 过失心理学其实讲的就是人在这个大家都觉得就是说凡是你不在意的那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那些动作啊言行啊肯定更真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可能有些伪装啊，可能有些假装啊，但是我在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情，就像我们说的细节一样，我觉得这很真实。 嗯， 然后呢，我下班晚了，一回家你没有抱怨，直接端过来你做好的饭给我，然后衣服一扔，然后呢，你体贴的把我衣服去洗一洗， 啊，皮鞋脏了，你让我把我皮鞋擦一下啊，好像也没有过多其他的沟通。那通过这些细节，好像这个人好像对我很好，好像我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啊。那么这一从心理学上，它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家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包装啊，才能看到这个人带我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层面来理解这个细节的话无可厚非，因为的确人真的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如果你太过于这个关注这个东西，他有没有给我弄这个弄那，因为人有的时候太忙了或者说太累了，可能会忽略一些细节，但在整体上呢，对你这个人他是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拿细节来说事的话，很可能会伤了那个人。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一位女性的朋友，她就抱怨说我老公对我不好，他经常冲我发脾气啊，然后呢很小的一件事情啊，他就会拿那个事儿去说到我啊，然后呢我稍微一说我说一句他就蹦十句二十句。我觉得他怎么会这样，是这样一个人呢？啊，他其他各方面都是挺好的，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拖地又干家务啥都干，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好像表现的不是像我想要的那样。他就因为这个来去推定他的老公好像 不爱 在乎 他， 不爱他。但是发牢骚的时候又听到他在说这个人其他方面挺好的。然后你看他有的回家反正饭我是不会做啊，他家里面的饭都是他做的啊，然后呢家务刷碗洗衣服扫拖地等等这些都是他干的。那你把这个我把这个反馈给他的时候，我说你看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个什么人？这个男人呢他脾气不好给你发脾气，那这个人呢饭也做衣服也洗啥家务所有的都包圆了，你自己也不会做饭，你觉得这个男人怎么样？他从整体上来看，他整体上这个男人他确实是不错。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反馈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男人整体性的怎么样，而不是因为说他老师有的时候跟我说话不客气情绪化，然后他就是不爱我了。你把这就是跳出来这个细节来去看这个人整体的表现啊。也许她丈夫那一段时间，因为她并不是天天脾气不好，因为那段时间可能工作太忙了太累了，可能情绪有点不大好这个时候如果你给她一个良性的互动那可能就会好一点要不然就会这个架真的会打起来，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对，韩老师说的特别的生动哈。其实生活当中两个人在一起，一对恋人也好，一对夫妻，一对伴侣，那么细节体会到了对方对自己的那份关心。有的时候这个细节并不是这个那么的热情哈，但是我们会觉得是那种充满温暖的。所以在爱情当中，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多关注一些细节。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曾经说到过他父母之间的那个爱情哈。他说他妈妈呢这个出门丢了一次，买菜的时候丢了一次钱包。后来过了一周，他爸爸呢就在外面一个这个小摊上就买了一根长长的一根链子，细细的链子，然后回来呢就把他妈妈的什么钥匙啊钱包啊都用链子拴起来，然后拴在他妈妈的包上。这样的话这个小偷就不再能偷走了哈， 增加一个障碍。 对，他爸爸是很默默的就做了这些事情哈。另外这个每一次他们家做好饭，这个做好这个汤哈，他爸爸特别爱喝汤，他妈妈总是要给他爸爸盛汤的时候先尝一口然后告诉他这个温度好了可以了，你能喝了。因为他说他爸爸这个有胃病，他妈妈呢严格的这个记住不能太烫，这个汤不能够太烫也不能够太凉。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他从父母那儿才知道这种温情哈，这种细节哈，是体会到了父母两人其实挺相爱的。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像年轻人那样，那没见过父母拥抱，没有见过父母那种热烈的示爱哈。 但是从这个细节里，他说我知道我的父母特别的相爱，所以我远离家乡的时候我也特别特别的放心他们俩啊。其实我们在看到这种细节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体会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对方的那份关爱了。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些细微的关爱回报给对方。 对，细节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情感的载体。因为我们经常说家里头的事儿呢，没有什么大的原则性的这个冲突，很多时候都是这些琐事累积起来的。那么你在这些琐事上，你对待对方的那种态度，可能更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是在乎他还是不在乎他啊？你是重视他还是不重视他？那都在这些细节当中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忽略这个细节，因为每年到头的时候要谈这个大事，好像没多少大事可谈。都是从这个细节当中彰显出来的。所以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其实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说实在话，彼此都会很了解的。他喜欢吃什么，穿什么，他有哪些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其实对方肯定都知道。如果你为对方稍微做一点，那么对方也会反馈过来。这是良性的互动。如果你就你刚才说那个妈妈一样，把钱包丢了。那如果这丈夫开始抱怨，说你怎么不小心把钱包给丢了，然后你看每一次我跟你说啊，钱包要怎么放，你就是不那样做，结果你看钱包丢了吧。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成了一个冲突的指责。是吧。好了，这个丈夫换了，其实指责的目的干什么，想解决问题呗。 对， 不让他丢钱包。好了，这个丈夫的做法是呢，我默默的我就给你买一个链子，把这东西拴起来，然后呢啥也不说，我做了，目的还是不让钱包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两件事情呢，同样的，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那效果就完全不同，就会第一种呢就会打起架来，第二种呢就相处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恋人之间相处的时候，这个东西呢，你说它大，可大可小。如果你真的领悟到了，那你就这个情绪化的东西就会少一点，更多的表达出来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一些东西，让夫妻俩可能相处越来越好。 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会怎么看呢？您会在您的情感当中感受到哪些来自细节的温暖，来自细节的温情？那您是不是在生活中也可以给予对方这样的一些比较细微的关切哈，让我们在这个爱情当中都多多的用一点心思，用这样的细节来让我们的爱情细水长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体会到了什么关于爱情的细节，也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我可以看到各位的微信发来的消息。但是呢，我们是看不到您的朋友圈和您的微信信息的，所以您尽管放心。那大家呢，如果有一些情感的问题，也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发到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公众号里，我就可以看到了。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谈恋爱谈崩了，那么比如说恋爱当中有一些开销啊，花的钱呀，这个钱这个账到底要不要算哈？有一位朋友呢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女生她跟我们说的问题。她说大约在快一年了，一年之前吧，有一位同事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啊，这位男友呢家是农村的独生子，那么他在城市工作。我同事给我介绍他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公司离我们的公司啊只有一站多地，我们啊当时中午就见了一个面，吃了一顿饭。当然那一顿饭呢，那餐饭是他买单的哈。然后当时就觉得，虽然他和我家境有所不同，但是他这个人上进， 而且是属于那种比较理性的，很有头脑，说起一些事情来头头是道，所以呢，当时就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呢，我们就谈上恋爱了。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啊，我们确实有一些恋爱的开支，有一些恋爱的花销。多一半情况是这样的：出去吃饭，如果他买一顿，那么下一次呢，我会主动的去结账。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开支，比如说他会给我买一些小零食啊，我们会看电影啊，我们还看过一次音乐剧啊，当时那个音乐剧的票比较贵，大概是500多块钱一张，他买了两张，请我去看的，这是他明说的。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谈恋爱大约半年的时候，他带我回了一次他家，到他家里呢，他父母给我包了一个红包，那这个红包里边呢有3000块钱，这好像是他们家的一个风俗哈。再到后来，我们越谈越觉得有些事情就不太合适了。当我们谈到要结婚，谈到这个贷款买房子这样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谈不拢了。那我就提出了分手，其实我也挺痛心的。在我提出分手之后呢，他给我发来了一个微信，他说他也挺难受的，要分手，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分手了也不能太吃亏，要跟我算一下我们曾经有的经济账。还有一次这个春节的时候，他当时给我发了一个红包，发了1800块钱的红包，他说需要我把这个红包，把他父母给的那个压岁这个把春节他给我发的这个红包，把他父母给的那个红包，以及还有就是他请我看什么音乐剧啊，包括其他的他买的一些小礼物啊，这些账全部都算了算，他大概算了有2-3万块钱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需要我把这些钱都还给他。那我说这个吃饭我也买单了呀，结果他对我说他也买单了，我也买单了，基于这一点吃饭钱他没有算进去，但他算了其他的费用了。所以我现在我自己就觉得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钱也不是不能还，咬咬牙，当然这钱我还是能出得起的，可是整个推翻了我的三观哈，这以后还怎么谈恋爱啊？我是不是真的就完全看错人了？我从这段感情里边，我怎么现在觉得一点感情都没有得到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男孩子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点情绪化的这种做法，就是我想跟你谈，男孩子肯定是想跟他结婚的啊，只不过这女孩子提出来好像两人不太合适，他就一笔一笔就把它算出来了。 嗯， 那女孩子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男生是比较理性的啊，所以你看他算账的时候也算得非常理性，然后呢说吃饭钱他也付了，好，这一笔不算了。 嗯 啊，由此可看，这个男生并不是那种铁板一块，或者心里头特别就是龌龊的那种人啊，只是说他现在跟你分手了，心里面不太舒服，他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去表达一下内心的那样一种宣泄，内心的情绪。当然我从旁观角，咱们之前都说过，谈恋爱的时候还如果还没有确定下来，如果发生经济的往来的话，这往往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困扰两人的。那么既然如此呢，你还可以继续跟他来沟通，比如说他觉得看这个去消费呢都是两个人一同去消费的，是不是？那也可能是这个你的钱跟他的钱，这些都是可以说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钱呢，比如人家给你发的红包啊，妈妈给你包的红包啊，还有男朋友给你发的这种红包，像这种东西呢可能退还，但是我们听起来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男孩子算的3万算那么多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事情呢，从一个旁观的角度，我还是建议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生呢，不急于把这个钱谈的那么透啊。 嗯， 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大家，你刚刚提出分手，大家都在情绪当中，你说我没有花你那么多钱，他说你花了，然后两个人就在这样冲突起来了，其实是在宣泄情绪。如果当理智下来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如果这女孩子真的是单方面花了这个人可能那么多钱的话，那你可能也需要做出一些这个补偿，是吧？这也不算是补偿吧，就像这个钱该退的退 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模棱两可的话，这是完全都是情绪化的东西， 一个表现。 对，所以这个时候不妨把两个人呢，你可以跟这男孩子说，我们过半个月或一个月、 嗯、 啊，反正我也跑不掉，是不是？ 嗯， 咱们再来把这事情呢再来谈，我也想想，你也想想啊，用这样一种和缓的方式，而不是对立的方式啊。我提出你还我3万，我说没有那么多钱，两个人这样谈的话，可能会打起来。 嗯，我又看到他另外一条微信哈，那另外一条微信大概就说了这个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他们到这个杭州去旅行了一次， 嗯 嗯，包括机票钱。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男生呢给这个女孩啊买了一个小小的戒指，一个小钻戒， 嗯 嗯，算是一个订婚吧。 嗯， 那么这个钻戒呢，大概这个7-8千块钱的样子。 嗯嗯 嗯。而这个男孩子说他不要这个戒指了，他只是想要钱。他说要了戒指也没有什么用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嗯 啊，确实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不少谈完恋爱谈崩了，然后大家可能会想算一笔经济账。一方面是韩老师所说的这样，就是有人会觉得我在情感上受伤害了。是吧，你这个本来好好的我想娶你的，结果你跟我说分手了，那么好，我这种受伤害的心态就让我变得我会觉得既然在情感上你都不能接纳我，那我曾经付出的情感我收不回了，但是我曾经付出的物质上的东西你还给我。有点像小孩吵完架了那种，我刚给你的糖你还给我，是吧？ 是 啊，就是这种很生气啊，是这种。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偏理性的，他会觉得我这段情感，我所付出的所有的那些财物都是为了我这个情感有一个结局。那如果说这个情感没有结局的话，那你把钱就还给我吧，可能也是这样哈。要不要还确实是取决于双方两个人 对最后的沟通的结果， 对最后沟通的结果。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能够说明曾经经历的就不是一份爱情， 对， 更不能说明以后在经历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上面就要怎么多长一个心眼儿，或者你也很难去估量的一件事情。 对， 嗯， 因为这个女生呢，她就是判断说我是不是看错人了，我觉得这个判断也未必，就是说她可能不适合你，但这个男孩子未必是一个那心肠多坏的人， 对， 是不是？他也没有说额外的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沟通，就像那个戒指一样。男孩子说我现在不要这个戒指，你给我钱，是吧？那这实际上带有很强烈的情绪化的色彩。那女孩子呢在这儿呢，那肯定是那我要你的戒指怎么办，我能戴吗？是吧？我以后再谈男朋友的话，你看我这戴个戒指， 嗯， 你戒指谁给你买的？ 嗯， 那肯定我也不可能留这样一个戒指啊。要你看这个男孩子其实表达的其实是很充分的， 嗯， 比如我给你买戒指。一般谈恋爱的话，像他谈的时间不是那么长，那会人家给你买戒指，买戒指意味着这个人对你很，已经基本上就是说要跟你结婚了， 对， 是吧？才会这样做的举动。 对， 那你如果你不想跟他，结的话，或者说你在这方面有犹豫的话，那个时候你都不能给对方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嗯， 说我暂时先收下，是吧？因为这是很，这个戒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象征了，啊， 对 对，就是说你收下了。那对方会认为啊你已经接纳我了， 嗯， 我接下来再花钱的时候就可能更无所顾忌了，因为你已经接受我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女孩子在接受对方的礼物的时候也是要权衡的，有些礼物是不能轻而易举去接的啊，是吧？如果你接到了就对对方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啊，你就怎么着了，是不是？包括你看这男孩子，我觉得他也很实在，比如说我谈了，我跟你谈，我已经接受你了，你看很快就带着去见父母了，见父母，父母马上就包了一个大红包啊，3000块钱红包啊，这女孩子当时就接受了啊。其实呢，你接受红包，包括接受过年的时候发一个那样的红包，那叫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过年谁给我发那么大一红包，我觉得人家你要发100块或者50块，我觉得哎这个哎大家都觉得能接受， 一乐 一下。但是你说你夸给我发， 1800，嗯， 啊，这么大的红包，那我是不敢要的，是吧？我想，这个你背后是有什么需求，会有什么，是不是？啊，那男孩子一下给你发那么多，人家妈也给你，人家父母也给你发一个3000块的红包，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家觉得你一接受，就意味着这关系好像 你自己可能觉得这就是红包嘛，啊，是吧？我就接受，但是对方可能以为着你已经，啊，关系上你已经确定了。 韩老师说的对， 啊， 就是在普通的工薪阶层哈，或者他这个父母啊，他好像说了一下，男朋友家是出生在农村的，是吧？ 对， 这个。不知道他父母的收入如何哈？ 对， 那么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 嗯， 在普通的家庭来说，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差不多一个男孩子，无论是家里还是自己，如果真的开支出了两三万不， 对， 还不止，还不止啊！谈了一个恋爱，他可能就是想的是娶老婆的，这是老婆本儿， 对， 这是娶老婆的老婆本儿哈。但是。这个没想到到头吹了，那么他可能确实也是觉得这笔经济在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笔经济账可能在他支出的范围内已经算是他最大的支出一笔了， 对， 人生很大的一笔支出了，他和他的家人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当然会算一下经济的损失，所以在这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恋爱当中的朋友们，嗯，我们要评估一下对方的经济状况。 对， 如果对方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经济状况和普通的经济状况家庭，我们在恋爱中尽量不去，要这个更高的，一些对方的支出。 对，尤其是对方这个支出呢，它带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确定关系的、那个、 确定关系的那个意思、 那个、意思的话， 对对， 你这就要慎重。如果你还没有确定的话，你最好不能 先不收。对，如果你想的是。我还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呢，那人家父母的这个见面礼你可以象征性的你收300块钱都行，但是不要收3000，他给你的红包你也可以转这个再转发给他一个或者回赠给他一个，不要收那么多。另外这个像戒指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下收下的哈， 对， 你们是一个订婚的一个戒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感状况，总而言之不要要在去关系内心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先不要要更多的，财产上的财务上的这样一个礼物， 这好像就是彩礼一样了。 对对，是的，嗯，这样的话避免麻烦吧，这也是我们能提醒大家的。至于这位女生，韩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和你这位前男友再好好沟通一下。 对， 嗯， 这个人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一个人， 对， 是吧？你一说饭钱，人家马上说这笔勾销， 嗯， 是吧？ 嗯， 那就说这个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也并不是像这女孩子想的那么龌龊的一个人，只是说你们俩不合适而已。 对，只是这样哈。 嗯， 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呢将是我们的广告播出时段，广告之后会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为欺负。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 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 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三级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的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晚上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探讨的。您生活中如果也有这些问题，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遇到了情感的困惑，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韩老师，我们看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有一个弟弟，我弟弟呢和我在同一间工厂上班，我父母呢在离我们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所以父母呢对我们这儿的情况是不太了解的。我弟弟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也是工厂当中的一位同事，但是这位女朋友的家境是比较糟糕的，这位女朋友的母亲和父亲呢都是我们厂的老员工，她的母亲结婚离婚了3次，这个嫁她父亲呢是第4任丈夫了，而她父亲呢是我们工厂当中一个很有名的无赖，上至厂领导下至门卫都会比较怕她，她是那种每天嘴里骂骂咧咧的脏话连篇的这样的一个师傅，躲着他还来不及呢，没想到啊，我弟弟啊却和他们家沾染上了关系。那个女朋友呢还是挺可爱的，但是听说啊，那个女孩挣的所有的钱都被这个继父呢拿走了，被这个继父拿去自己花掉了。这个女孩自己啊留不了几个钱，有的时候据说连买身衣服都是挺困难的。其实呢我们这个工厂效益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女孩子自己挣钱自己花还是不成问题的。她妈妈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离婚和结婚那么多次，所以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啊，我真的觉得是很糟糕的。我也特别担心我弟弟和他继父那样的人如果绑在一起的话，我弟弟这么老实巴交的人那岂不是一直被欺负吗？明明他继父那个人大家都知道是厂中一霸，连领导都不敢招惹他，都不敢说轻易的去开除他，当然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技术和本事，但是他那个人脾气暴躁，人缘很差，谁都知道他平时走过来很多人都会不吭声，生怕多看他一眼，他都会和别人起纷争。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我弟弟怎么可能会出头呢？那么我现在特别不希望我弟弟和这个女生谈恋爱。我父母呢很高兴我弟弟有女朋友了，我父母啊吵着让我弟弟把女朋友带回去，我弟弟呢在我的劝说下已经意识到了 对方的家庭可能会比较复杂。一方面呢，他很喜欢这个女孩，也挺心疼这个女孩子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有点很犯怵，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呢，当父母的老想让自己的孩子都赶快有男女朋友，然后结婚，所以我觉得这女孩首先要跟父母，跟她的父母呢沟通一下。 跟谁的父母？男方还是女方？ 跟男孩子的父母。 哦哦哦， 就这女，这不是她弟弟吗？ 嗯 啊，就是说跟这个自己的爸爸妈妈先沟通，因为他爸爸妈妈非常渴望，啊，好像弟弟谈了女朋友，好像带回来，我要见一下，然后挺喜欢的。 嗯， 啊，那你得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先去沟通一下，先说一下这个女孩子的家庭状况是什么。 嗯 啊，那么从父母这边呢，也会跟自己的儿子去说的，跟这些弟弟去说的，是不是？啊，这认清这个状况。那么另外呢，弟弟也已经意识到了，既然意识到了呢，那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跟弟弟沟通和交流呢？因为弟弟现在，姐姐可以这样告诉弟弟，你对于这个女孩子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爱啊。他弟弟那么现在已经有这种萌芽了，但如果他弟弟把这种想法更加清晰化的话呢，弟弟也会从这个关系里边摆脱出来。你对这个女孩子更多的是一种同情，不是一种爱，时间长了在一起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另外呢，像这位女士呢，她提到她这个弟弟谈这个女朋友，这个家庭的确是在心理学上我们来看呢，虽然没有了解更多的情况，但的确她就成一种模式了。那么这个她弟弟媳妇这个妈结了四次婚，然后呢，不知道前三任是什么，但第四任找的是这样一个人。啊，我们说有的事情呢重复一次两次，然后重复了四次了，这里边一定是有问题的。另外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也完全没有那种独立性，挣的钱呢全按说做成年人了，挣钱竟然全都交给自己家庭里头，自己完全没有支配权。那就结了婚之后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他弟弟很容易就被卷进去。所以我觉得姐姐跟弟弟沟通的时候呢，要把他们俩结婚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啊，然后给弟弟一道来，让弟弟他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啊，不是因为你的绝情，不是因为你坏，不是因为你嫌弃他，而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本身她也有她的问题，她没有办法在她的家庭当中保持她的独立啊。然后呢，你也会被卷进去，而你也没有能力去解决她的家庭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如果姐姐单单的是阻止弟弟，你不要跟他谈，谈了之后会怎么样？如果单单是这样讲的话呢，反而效果不会好。你可以帮他描述一下，假如你们俩在一起啊，在一起之后出现的事情一二三四，我给他罗列出来。 嗯， 那他是个明白人，他可以去判断的，而且他的女朋友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的。 嗯 啊，他既然每个月都会把自己的工资呢交给自己的父母亲，尤其自己继父啊，然后呢，家里面又不给他那么多钱，那就可能那这女孩子呢在家里面是不受重视的。所以这样一款女孩子在谈男朋友的时候，但凡哪个人稍微重视她一点，她马上就觉得非常受用，她就觉得要跟那个人谈恋爱了。 嗯， 就这个女孩子她本身她也不明白啊，她其实跟那个人呢还没有到了那种爱的程度，仅仅就是对方呢重视了她一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把跟弟弟沟通和交流清楚了，那我想弟弟现在已经松动了啊，这可能就推他一把。 嗯， 让他更容易做出决定，让他自己来做决定。如果你单单把他俩硬强迫的分开，那是那个效应呢，我们觉得那是分不开的，你越分他们俩会粘得越紧。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嗯， 你这是帮他去把这所有的你搜集到的信息呢告诉他了，他可能面临到的一二三四五是什么啊，让他自己权衡一下，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谈恋爱，还没有决定要结婚或者怎么着。所以在这个阶段是完全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自己来抉择的。 好，谢谢韩老师。下一位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们的微信工作微信号里啊，有一位女士发来的，她说非常喜欢听你们的今夜思雨时节目，虽然不是每天都听，一直想咨询一些问题，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和我先生呢结婚20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都进入了婚姻的疲惫期，还是他一直这样是我疲惫了。我心里满满的装着他，却感觉我不是他全部的世界，有的时候一整天都不给我打电话，总觉得他总想 有自己单独的世界，不想让我进去一样。本来这个年龄压力好大，供孩子上大学，还得想着存钱帮孩子将来结婚买房，我们又只是一个小工薪阶层，挣钱不多，心真的是好累呀。那他发了这样一篇微信哈，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就是您感觉你们关系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他说有啊，有的时候我俩赶上休息日一起出去逛逛挺开心的，可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在我眼前，我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工作是三班倒，他性格有些内向，不像我心里有话就得说，我要是不问他很少说今天怎么怎么样。 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妻子想跟这个老公呢想更多的了解对方的生活啊。那他这里边也没有提供出来具体的细节或者证据啊，证明这个人为什么那样啊，只是说结婚时间长了，然后呢啊，我觉得这个里头呢可以像之前既然有过那样一个相处的比较好的经历，那可以把那个经历呢那些做法呢可以再重演，比如说现在可以重新约，尽管老公呢三班倒，但是总是可以找到两个人时间重合的那个时间啊，然后在那个时间，这个也未必说一周非要多少次，一周可能找一次啊，那么或者说半个月找一次啊，不见得说次数很多，但是要讲究质量，说两个人可以出去散步啊，两个人出去聊聊，单独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是希望啊增加一些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啊，所有的家庭其实都是这样的，一旦有了孩子，可能夫妻之间的这种在孩子成人之前啊离开这个家庭之前呢，那肯定就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度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为毕竟有孩子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呢两个人一定会有自己的时间的啊，在这个两个人能够单独相处的时间的时候呢啊，不妨你去开放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说给对方听听啊，对方虽然不太愿意说，但是你可以说，你说让对方来听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做暗示啊，那么对方也会多多少少也会去把自己内心的一些状况也说出来。另外呢，如果对方不说，更多的是对方在工作当中啊压力比较大，三班倒啊，可能作息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有点累等等等等，那我觉得不妨从生活上你去关心他，去体贴他，那换得的就是这个人对你可能会反过来会对你愿意跟你交流，愿意跟你说话啊。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说我想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咱们俩好不容易凑到一块了想怎么样，这就又说成了我刚才之前说的那种模式了。大家如果是争吵的模式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啊，这个沟通呢一开始就是错的，到最后会让彼此遍体鳞伤啊。所以我们说，当你为别人默默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人不会视而不见的啊，不管结婚多少年这两人一定他是会有觉察的，都是彼此都非常熟悉的啊，你为对方做，对方也会能够体会到，然后呢你再来说说你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段时间结婚这两年哎呀，咱们俩啊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啊，在一起谈心的时间少了等等，我觉得人只要真诚的你去说这些，我想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丈夫在外边去工作，他有多少知心朋友可以跟他推心置腹的去说一些话啊，他也想去跟自己最亲密的人去聊聊天啊，说说话啊。那么一旦这个通道打开了，两个人就可能会慢慢的会好起来。 对，其实啊，这个就是女人和男人在生活中表现不一样，很典型哈。男人内向，不太爱说话，女人呢是不断的想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告诉对方。女人觉得交心、交流、知音，就是你把你遇到的事情也不断的告诉我，跟俩闺蜜似的。但是确实男人可能不是这样哈。这妻子也感觉到了，男人呢有的时候想要内心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那是不是这样就表明和女人不亲近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男人有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觉得，男人有的时候太理性了，他把东西看得太清楚了，所以有的时候女人可能就一个事情呢很小一点，她跟谈一个小时，但男人觉得这就是三言两语就完了啊，谈什么谈。那么这实际上是如果有 如果听咱们节目的有男士的话，男人呢在跟女人沟通的时候呢，别那么认真， 嗯， 是吧？别那么人家一说个啥，马上就开始分析分析这个分析那个，你分析的话肯定分析几句就完了， 嗯， 道理就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人更多的就是你听她说就行了。凡是有压力的，你像这个妻子一定自己也有压力，要不然她一般非常乐于非常非常渴望跟别人倾诉的人，往往是内心是有压力的。 对， 她通过这种倾诉呢宣泄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她其实也有压力， 嗯， 啊，既然你知道你有压力的话，你愿意跟对方沟通，即使出于内心那种压力的话，可能你对对方的理解也会多一点，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这沟通就会是良性的。如果单方面的就觉得对方他变了，他对我不够体贴、不够爱护了，那可能完了，两个关系就会变得很糟糕起来。 对，所以听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对，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相互理解的事情。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另外一位听友也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来了一个长长的微信，他说我的情感问题是，我和我爱人呢都是32岁，我们有两个孩子，大的虚岁12了，小的8岁，我们是安徽人，经过媒人介绍20岁就结婚了。婚后呢他对我很好，我这人脾气不好，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啊，都会冲他发火，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很包容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去城里开公交车了，我还在老家的镇上工作，和公公婆婆小孩子在一起，我们大概一周或半个月见一次，一般都是我去他那儿。那么今年啊，这个早些时候我发现他接电话或者打电话他都背着我，然后我脾气就上来了，他就打了我，打得还蛮严重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冷静一下，觉得我做的不对，然后呢，我就主动的低头求和。以前都是他低头的，可是我发现这次他对我爱理不理，我怎么做都不行。我尽力的在对他好，我就找他谈了，我说我什么都不求，就一件事儿，我希望在我哭的时候啊，你作为我的爱人可以哄哄我，抱抱我。他说他心里有疙瘩，有坎儿。大概在3年前，我们不是出去打工了吗？他在外面开车，大概半个月回来一次。我在商场卖衣服，他啊，当时怀疑我出轨了，还说的有模有样，还有证人，说是每次和我亲近的时候，他总是在想我是不是和别人做过不正当的事情。但是他现在其实对我还有的时候是愿意亲热的，可是呢，他就是觉得我好像曾经不忠过。是有一次网友发了一个视频聊天，他听到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和网友视频过，而且我解释过，当时呢我就把这个网友删掉了。这个女性哈，她是这样跟咱们说，她说老师啊，我真的是没有出轨过，反正现在呢他对我就是不冷不热，我因为这个上次和他提出离婚了，他当时也同意了，那我说要不就把房子卖了然后再扯离婚证，他说房子卖了钱都给我，当时说实话不敢动是假的，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找中介公司问问情况，他又不离了，说对我是有感情的。他对我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啊，他说他改，可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改啊。我如果去他那儿他不让去，说是他烦，我又说要不我来城里找个工作和你一起，他说千万别来，我觉得他现在很排斥我，我受不了。前天我去他那儿，我又一次提出离婚，我说我把房子挂中介，孩子我不要，这次离了吧。他说行，但是房子卖掉的钱我一分也别想拿走，孩子他也不会再让我见，我最好也别让他看见，要不然他对我不客气。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啊，我这边往娘家借了几万块钱，说是让我自己还，现在反正就是说让我净身出户，我有点不甘心，在这个家十几年来忙忙碌碌，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房贷我也一直在还啊。我就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办？离吧，夫妻这么多年也有感情还有孩子，不离吧，他说的这些话在我心里也有烙印，反正 我们之间有隔阂了，我也没有人说这些话，快要受不了了。目前啊，老人们、爸爸、公婆都不知道我们要离婚，我现在真的都想死，一死百了，精神要崩溃了。过几天还要还房贷，我还还是不还？他现在还在实习阶段，还没有能力能够还房贷。那今天呢，中介公司给我打电话了，说是非常有意向的客户看上了房子，问我人家给的价钱合不合适，想看看房子。那您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觉得房子先别卖啊，因为我觉得他在叙述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他提到两点。第一次他提离婚的时候，这个他的丈夫说，好，钱都归你啊，是吧，我一分钱不要，都归你，好像那时候没提孩子啊，好像孩子你也可以带走，大概就是就这样宽容，他很感动。好了，第二次再提的时候呢，就他说啥也别想要，是吧，房子你也别想要，孩子你也别想要，就是这样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位妻子呢，她在反复的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她还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呢重视自己啊，是这样的。但是呢，丈夫呢是不是内心里边不想和她过了，想和她离婚呢？我想我没有听出来这样的意思啊。丈夫还是，尤其是后半程她又提出来离婚的时候呢，丈夫说房子也别要，孩子也别带走，其实这丈夫也在表达另外一首，我不想跟你离婚啊。但这个事情现在呢又僵在这儿了，这妻子希望跟丈夫多一些沟通交流，丈夫在这儿说我不想沟通和交流。另外呢，妻子也提到了丈夫呢现在正在实习期，工资没那么高，现在房贷主要妻子来还。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层面来讲的话，这个丈夫呢他也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他在家里边他挣的没有媳妇多，他肯定也是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尽管中介一直在催，我觉得这位女士在卖房子这个事情上呢就走得太急啊。我觉得她急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看我这么开始卖房子了，你还不重视我，你还不赶紧向我，这个我都已经主动跟你和好了， 对， 你还不主动求和，是不是？ 嗯， 我已经开始卖房子了，我觉得这种方式都是错的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双方都没有说决定彻底下决定说我要跟对方离婚分手，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先有的时候先冷处理，先放一放，我不着急着让他非来向我求和啊。我觉得在夫妻之间沟通和跟人任何人沟通的时候，不能说我现在就认错了，你就得马上向我认错，这种沟通模式呢有点霸道啊。你可以向对方认错，但对方啊，他有没有准备好向你认错，那是对方的事情，不是说我做了 A 你就得做 B，这让对方非常难受啊，不太舒服啊。那就是说你希望对方也向你认错，但是你先向对方认错，这是可以的啊。然后至于说对方啥时候跟你来求和，啥时候来跟你来基本的沟通，你可以等啊，你也可以先做你能够去做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人在掐在这的时候可能情绪一上来，现在这谁也不愿意低头，这一口气啊如果把这时间拉长了，大家可能情绪慢慢的消解一点，这个时候再来去谈，可能就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这个妻子有点操之过急啊。这个急呢，对吧，他自己也逼得，就像他刚才说的，不想活了，要发疯了啊，心情那么糟糕啊。为什么？因为真的把房子卖了，真的离了婚了，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啊。所以呢他会情绪会这么糟糕。如果要是他想离了，哎，离了婚正好，房子也卖了，这正好，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他心情也没有那么糟糕。所以这就是说他心里面还是有这个家，还是有自己的丈夫，只不过现在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啊。丈夫呢他正在实习期，等他过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各方面稳定下来了啊，你再去跟他沟通互动就会好一点。还有丈夫怀疑他之前曾经出轨过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妻子既然丈夫不相信，那也不必要解释了 啊。 如果你解释的话呢，如果你越反复解释，越让人感觉到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 对， 干脆呢你给他认真的解释过一次之后呢，或者说无论哪一次，只要丈夫主动提起这个事儿，不需要跟他解释那么多，这就很真正告诉他根本没有那回事儿啊，是没有，根本没有的，完全是，也不用指责丈夫说是你多想的，你不能这样指责他，他管他想多，你一旦指责他多想，他就会说我不是我多想的啊。所以你就只用表达你自己，说这个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嗯， 啊，只有这样来表达，哎，那么这个事情很可能也会在自己丈夫的心内心当中也会，这个疙瘩可能也慢慢也会消解掉啊。你不能说每一次丈夫一提这事儿，你都在知道你老怀疑我，你不信任我怎么样？这样就是这种冲突啊。你这就表达自己，我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反而你们俩这个结可能会慢慢的消解掉。 对，张老师说的对，就是这段时间女方冷处理， 对， 是吧？男方动手那一次，我现在真的不好判断，那就是偶尔一次还是怎样的啊？我们不好判断。但是现在在两个人这个女方好像是个急脾气， 对， 男方呢又进了一个钻了个牛角尖儿，所以现在是不适宜做任何的决定。女方不如在老家带好孩子，孝敬好父母公婆，好好的工作，那么每天呢打理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这段时间可以先把和丈夫的关系先暂时的搁置一下，冷处理一下，也别急着说我要去找你啊，我要到你身边啊。看来你越这样做，对方越不领这个情嘛。不妨过了这段时间，大家的情绪都慢慢的平复一下，你也给丈夫一段时间，让他能，这人的想法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此时和彼时会不同，那么让他有了一些其他变化的时候，咱们再来决定这件事儿，是吧？ 对，那样就好得多。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我们的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今夜思语时，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您生活中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憧憬隔好远的距离，站在日记本记录里，看天亮的透明，在白天数星星，谁说我的梦不实际，我深深深呼吸，自己做了决定，我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到梦中的北京，我睁大了眼睛，胡同里 ABC 世界变得好近，把梦都捧在我手心，不确定的空气挑战我的勇气，却达不到我冒险的决心，大树下的草地，我唱自己哼着歌曲，为明天的未来打气，做快乐的女生，我做我自己，变成天，还装进心里面，真是要说再见，我用直觉选择今天，就算快乐风间，绕远路到终点，依然相信坚持最初的信念，做勇敢的女生，美梦都实现，白天数星星，谁说我的梦不实际，我深深深呼吸，自己做了决定，我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到梦中的北京，我睁大了眼睛，我用歌声唱亮了明天，我用相机拍下了满满的纪念，时间陪我一起熬夜，紧张失眠，